www.myradio.com.hk 一个当港管局系死嘅 radio 频道。 各位街坊，我系陶君衡，足球频道有靓女 Rosa 同埋呢个明灯长毛，星期二晚11:30记得收听足球频道。 各位网友，你已经登入咗 myradio.com.hk， 我系你嘅主持卢永乐。每逢礼拜四晚上9:00至10:00，我哋会喺 myradio 同埋我好朋友麦国峰同埋嘉宾一齐向大家提供有型有款嘅健康资讯，亦都咧为大家提供有趣嘅笑话。请支持 myradio.com.hk。 星期五10:00至11:00在 MyRadio， 梁錦祥和何秀蘭一起在這裡說三道四，還有指手畫腳，雖然你看不到，不過希望你各個星期五都在這裡一起聽到。 星期一晚9:00有 Rosa 和 Sino 在這裡跟大家講下這個旅遊的景點啊特色的，如果你喜歡去旅行的話，就歡迎大家星期一晚9:00黐實 MyRadio。 各位，我是梁錦祥，請全力支持 MyRadio www.myradio.com.hk。 我北上频道开始啦，咁咧阿杰师仔喺度啦，咁即系我睇见你咧，我觉得你好辛苦，我戥你辛苦， 即系够台长辛苦，台长一个礼拜 开始之前咧，几廿秒都仲喺度，有呢、這个即系关照紧，即系做紧自己啲嗰啲办公室嘅工作啦，咁就即系好多谢阿杰师仔上嚟。 冇咁讲，最紧要即系觉得有意义咪得咯。 唔系，其实咧，我觉得做呢节目都有两难嘅， 系 两难嘅地方喺边度咧？譬如如果你话真系实战嘅你。北上咁样咧，一定要花好多时间上面啦，即系同埋要经常惯性，好似你咁样一个礼拜上去几次啦。但系如果系咁样咧，你系做唔到个节目噶。 系啊， 如果你话即系坐喺度，做个节目，但系你又唔上去嘅话，基本上做唔到一个好嘅节目。所以咧就话，你一方面你如果北上嘅时候咧，你又经常要上去，但系咧到适当嘅时候咧，你又翻落嚟做呢个节目咧，其实我觉得就。即係好難揾人。 其實而家就好啲㗎啦，即係如果你話譬如早大半年前我嗰時波證都做唔到啦，因為喺上海就直情冇人返嚟先，而家喺東莞就好啲囉。 但係呢個都要拜呢個即係交通工具呢改良所賜嘅。 咁係係咪而家快咗好多。 快好多啦，呢、這個從最早期你我哋即係初改革開放上搭火車上去， 哇差得遠。 我哋兩個幾鐘頭先上到廣州，到而家唔使一個鐘上到去廣州，遲啲可能到即係將來呢仲快啲仲起啲快啲嗰啲呢，就即係聽講話好似唔使50分鐘上到番禺。 而家我喺東莞返嚟就好單簡2個鐘頭到，即係長安返到香港。咁唔好講，如果講以前比較以前我哋細路仔嘅時候，嗰時就最誇張啦。直情如果翻一翻呢個樟木頭，我記得係嗰陣時就大約係朝頭早3-4點喺屋企起身開始計，就由然之後由紅磡火車站一路去到深圳，再買火車票一路上樟木頭，翻到夜晚大約9:00幾10:00，即係啱啱差唔多一日時間。 但你會唔會覺得好興奮？即嗰时上一大陆位 兴奋，我唔兴奋。我嗰阵时咧就我细个嗰阵时咧就好兴咧就系我就复活节上嘅，咁我就成日因为要探我阿嫲啦。嗰阵时你知即系我爸爸系偷渡嚟嘅，咁所以咧就即系佢又唔系好方便翻去。咁我一年再翻去一次就探我阿嫲啦。咁就我嗰阵时细个咧就成日同妈咪讲就系话，即系复活节上去咧就即系耶稣啊受难。我又受难，因为那个成个路程真的很辛苦，即是回去我哋如果在即是可以讲少少，即是在呢度就红磡就搭火车啦，回到深圳的时候呢，就你知深圳过关又很恐怖的嘛，以前小个过关深圳即是心都震埋的嘛。咁跟住好啦，咁你纠缠完之后呢，又在深圳再排队买火车飞就回樟木头。咁然之后呢，我乡下喺寮埠，咁然之后喺樟木头，如果夜咗呢就好运呢，就有货车尾可以企喺个货车后面，就然之后呢就蹬返到寮埠。如果唔好彩呢，我试过呢就同我媽就抱住我係坐单车，就你由樟木头蹬返到寮埠。咁如果有啲朋友係知道东莞嗰段路程呢，其实如果你係踩单车由樟木头踩返去寮埠呢，都几系嘢。 梗係嘢。 咁同埋以前嗰啲係农地呀、泥地呀嗰啲嘢。所以嗰个成个 trip 係好艰辛㗎。 嗱，不过你要分享咁讲，嗱，如果譬如好似你咁当年咁样坐单车咧，固然系辛苦啦， 嗯， 但系冇呢个，我谂冇当时冇当其时冇呢个治安嘅问题啊， 冇， 嗱，即系而家咧系好快， 系啦， 但系如果你坐的士嘅话咧，或者坐其他交通嘅话，就是、一个好令人担心嘅地方咧，就话会唔会随时俾人呢个打劫啦？但系当其时 以前冇嘅，以前冇嘅，以前就算系嗰啲啊旧，即系你翻到去东莞嗰啲旧式嘅屋嗰啲咧，基本上啲人都系打开晒门口，夏天啲人系即系打开晒门口瞓觉啊，即系佢哋冇从来冇惊过有人入屋偷嘢抢嘢。 咁啊，世事所以有一利一弊啦， 有一利一弊啦， 系啊。咁点解我哋今日会睇呢样嘢咧？因为头先我阿杰仔嚟嗰阵时候咧，我同佢倾下闲偈啦，咁啊发觉咧，即系呢排咧佢做得好辛苦。咁但系点解做得辛苦咧？而家有电脑啦，有呢个 email 啦，有三 C 啦，有 Skype 啦，点解我做到仲做到趴喺度咧？原来我同佢倾开，发觉咧就唔系呢个世界。原来有埋呢啲嘢咧，可能即系一日咧就做24小时嘅。 系啊， 嗱，你可唔可以解释下点解会咁样先？ 冇，咁我因为最近我就转咗做多啲南美嘅 account。咁变咗就时间调转咗啦，咁我日头我嘅工作就主要就对好多喺大陆嘅厂啦，咁然之后夜晚就唔同以前啦，夜晚我可以收工啊以前，咁但係而家夜晚呢我就差唔多要对住好多客，咁啲客就喺晒美国嗰边，咁时间就同我哋啱啱系调转12个钟头嘅。咁所以，譬如话而家我做紧节目咧，咁嗰边就翻紧工啦。咁我基本上就每一晚咧，佢哋我就要不断咁样喺度 Skype 同佢倾紧嘢啦 ，MSN 又有啲客又 send 嘢过嚟啦，跟住 email 不断又咁嚟啦，咁颇辛苦咯。因为而家加上埋，其实即系我电话都可以收到 email。咁其实我而家都唔敢开 啊，唔系我哋慢慢会发现一样嘢 ，email 恐惧症 ，email 恐惧症啊，即系我有部 BlackBerry， 我而家都唔敢用嘅，即系 BlackBerry 仲大，因为 BlackBerry 系自动系咁收噶嘛，电话咧你用紧诺基亚嗰啲都仲可以揿佢先嚟啊嘛， 唔系你唔睇，你唔睇仲可以， 睇就唔睇咯， 而家嘅 BlackBerry 就唔可以唔睇添 啊，真系啊，咁所以而家就即系基本上个工作时间就长好多咯，即系有时夜晚做到半夜四五点啊，朝头早咁样。 我自己又可有即系深有同感啦。即系如果你话譬如以前冇呢啲咁嘅工具咧， 嗯， 即系大家都系咁样啦。 系啊系啊， 大家平均咁啊，嗱你又冇， 冇错， 咁样我就即系可以翻你屋企休息十个钟头。 冇错，喺未有 email 有 fax 嘅年代，即系嗰阵时有 fax 先好先进嘅年代咧，嗰个年代做嘢咧就你就真系有得即系喺个 communication 方面，如果你有少少。秘技可以攞嗰啲资讯可以攞快啲咧，你就可以赢人哋嘅。但系今时今日咧，即系资讯太发达嘅时候咧，基本上大家冇晒呢啲 优势 嘅。你可以快就人哋都可以快，所以冇办法，因为所以就你只有你会慢过人嘅啫，就好难话你会快得过人哋嘅，最多都系平手嘅啫，因为大家都系。即系大家都可以做到咁快咯， 而且我怀疑一样嘢咧，尤其是譬如你喺大陆做呢啲厂咧， 嗯， 即系呢个呢一方面嘅竞争更加犀利。 哦，而家竞争好大， 即系而家大家做嗰个价格 系 拉越低。 我哋最近呢一两年咧，我哋嗰行咧就已经系好明显嘅。我以前咧就经常，我哋以前咧最普遍嘅用嚟啊同厂沟通攞报价嘅工具就系 email 嘅啫。而家咧 email 已唔够快。我哋啲采购员咧，喺内地嘅采购员咧，每一日咧，佢就如果你唔知咧，你就以为佢每一日，我以前我有个老细真系咁样嘅，真系佢以为啲员工日日喺度玩 QQ， 但其实咧嗰啲厂咧系全部用 QQ 用 MSN 去报价，你问佢嘢就用 QQ send 过去，跟住佢即时就喺 QQ 度咧就复翻你啲报价，仲快过 email 或 fax， 所以而家系快到咁样嘅，所以真系。 唔系会唔会系 健康嘅？ 会唔会系迟啲连 email 都唔用咧？ 而家已经将会已经有啲现象系咁噶。我真系见过有啲厂咧系话俾我哋听冇 email address 噶。即系如果喺广西有啲做啊，广西做咗腾嘅用品啦。咁我哋最近我都有同嗰啲厂接触咧。咁嗰啲厂系冇咁 modern 嘅，即系冇好似广州、上海、东莞嗰啲。咁基本上佢哋真系有啲厂系冇 email。咁佢个电脑就系用 QQ 嘅啫。咁佢就全部用 QQ 同你报价，吓、 嗯，但系佢唔会输俾你 email 啦。咁你因为点解 email？ 有好有唔好啦，会快，嗯、但系咧就 我唔係好肯定啊，但係我喺上海嘅时候，我就有啲律师就同我哋讲，就即係 email 系你 print 返晒出嚟就全部可以做证据嘅。QQ 就冇认数嘅。係呀係呀，就算你 print 出嚟都唔认数。 QQ 你可以拆咗个 hard disk 出嚟啦。咁係呀，可能有啲有啲。 係呀，咁所以呢个有着有唔着啦，因为你譬如你有啲白纸黑字嘅嘢呢，咁有时我哋都尽量就係话到 final 嘅时候我哋都会叫补返 email 过嚟啊。補返張 quotation 啦，咁樣囉。 嗯，但係頭先我講一樣嘢呢，話即係嗰個利錢呢越拉越低呢， 嗯， 即係咪會變相令到你呢喺嗰個效率方面要競爭好犀利？ 一定係啦。 因為你而家你唔可以再平㗎嘛。 一定係啦。 你唔可以再平平到你根本都賺唔到錢。 係啊，生意係越嚟越難做㗎。即係如果做我哋做禮品嘅，其實就普遍即係同做貿易係差唔多啦。咁做貿如果做 foreign trading 呢啲呢，同好多年前呢即係天堂與地獄嚟。因為點解呢，嗰陣時即係最明顯嘅就係話呢，以前你如果早十年八年嘅時候呢，鬼佬老外好多都係一定係經香港嘅行去同大陸即係做生意。依家基本上就係話老外係自己都直接入去㗎。咁今時今日就係話香港嘅行仲有得生存，有啲老外就會佢會覺得因為都覺得香港人做呢係比佢可能 efficiency 啲，個 communication 可能都好啲。咁所以呢佢有能力踩入嚟佢都未必會踩入嚟。但係佢經得你去做嘅時候呢，佢就會 expect 好多嘢，譬如話你唔可以你基本上不能開天殺價啦，以前係真係可以㗎，因為佢根本因為佢個 information 好 lack of 啊，即係 因為喺資訊 閉塞，你話乜咪乜囉，係啦，依家唔會啊，依家你譬如做即係譬如話你我去搵個水壺做一個水壺咁樣，你明明係五毫子美金喺義烏通街都係嘅，你话俾佢听系一蚊嘅时候咧，佢真系以为你当佢系，即系佢就会知道你当系洋股，因为喂佢都去过义乌噶嘛。以前你同佢讲，你同鬼佬讲义乌，边人识嘅？而家大把喂，即系中东啊、欧洲啊、美国嗰啲，即系大佬你，因为如果你去义乌就知道咧，嗰度啲鬼佬系多到不得了嘅，即系鬼佬系直接杀入去嘅。呢个情景系讲紧三几年前都仲唔系咁样嘅，即系而家系真系好快都好神。 我自己有个感觉就系、是，譬如广州都系。 系啊， 即系你到 广州又系啦， 会抽交会嘅时候就差唔多冲街啦。 系啊，系啊，同就嗰你头先讲嗰两个时间啦，同埋平时都系噶，譬如话广州嘅一德路啦。一德路系老外集中嘅地方，佢知道喺广州一德路就可以揾到好多嘢啦，唔系净系你香港人知道，即系所以话而家个资讯咧，基本上系好透明嘅，所有嘢都咁，所以就做嘢要快啦，即系同埋就系话喺个 service 嗰度嚟帮手咯，即系嚟竞争咯，即系你睇下你。 冧个客冧 得点啦，系啦，即系用其他手法。 我谂大家都好辛苦噶啦， 辛苦嘅，而家做系好辛苦。 你话喂，撞到你真系个优势，如果系唔系影因，即系已经系可有可无嘅时候咧，我觉得就真系基本上都唔要噶啦，直情佢自己就 系啊。 我想我举你嗰度做例子，譬如咧南美咁样，即系会唔会你会遇见到一日咧，即系连啲南美嘅客仔都唔揾你啦，即系佢直情走去。 我谂我做到退休都仲有得做下嘅，都仲未咩？嗱，因为点解咧？就即系喺沟通上系辛苦嘅啦。我而家做点解我呢排我譬如话我呢一两呢一年开到咧，我就开始越嚟越多啲南美 account 咧，就系南美嗰边嗰个有啲地方嗰个经济好咗嘅。即系喺我如果我做礼品，我大致上我就唔系好清楚，但系睇佢哋落嘅。但譬如话有啲地方特别嘅系比较好咗嘅，例如墨西哥。例如巴西，例如有啲委內瑞拉嗰啲咁樣，嗰啲地方咧煙酒啊，嗰啲禮品咧係幾蓬勃嘅。咁佢哋有一個問題就係乜嘢咧？佢大部分人咧英文唔係好叻，咁咧佢哋就係大部分都係講拉丁係講西班牙文嘅。咁佢哋亦都有人殺過嚟呢個大陸嘅廠。 我前一兩年咪撞過咯。 咁佢哋咧，佢哋可以，佢哋同我哋有咩分別咧？就佢、是、可以揾，佢都可以揾到大陸廠。但佢揾到個大陸廠呢，一定就係啲嗰啲廠嘅 marketing 呢係識英文，呢個首要。而識得英文嘅有啲marketing staff 係識英文嘅嗰啲廠呢，基本上通常都係啲大廠。大廠 call 嘅價就會貴啲。咁我哋嘅優勢就係話，我哋識普通話，我哋知道啊呢件嘢喺你識英文嗰間 serve 緊你嗰間廠嗰度呢係貴啲嘅。我可以揾到一啲再平過你少少。咁嗰啲呢，佢哋而家嚟講呢，佢哋就暫時 系 touch 唔到嘅，因为个语言问题，同埋佢哋唔清楚大陆人嘅思维，即系有阵时譬如佢哋唔明白好多，有阵时你知道大陆嘅厂做好多嘢就系、是、讲就天下无敌，做嗰阵时有心无力，咁佢好多嘢啲唔知嘅，佢哋好即系呢啲系比较天真嘅，佢真系以为有好多时佢哋碰钉就系话，佢真系以为啲厂应承晒嗰啲嘢就真系可以做到啊，应承晒嗰啲工艺啊、交货期啊嗰啲真系可以做到，咁但系有阵时我哋就知道噶嘛，好多呢啲咁嘅嘢，咁 我哋要打个折扣 系啦，咁所以仲有少少呢啲价值咯。 咁啊，即系总结啦，阿杰师仔讲啦，即系英文系一个日价嚟啦。 嗯， 系嘛，即系你睇识英文，唔系同英国人讲嘢、美国人讲嘢有用，嗰啲已经冇可能冇用啦。但系同啲即系唔系英文系唔系母语嘅地方咧，就有啲仲有啲用 啊。系啊， 南美嗰啲 系啊，同埋而家即系喺大陆打工嘅大陆人都系啦。即系如果识英文嘅，如果我谂喺东莞嚟讲，做一个采购员咧，如果识英文咧，起码都多1000蚊啊，起码多1000啊。 嗯，吓。咁啊，但系你会唔会即系惊有一日咧，佢哋啲英文都好劲咧？咁而香港人英文唔 系 好好。 上海嘅英文，上海人嘅英文系越嚟越劲噶。如果你讲 written English 咧，佢哋嗱，佢哋系好啊工具化嘅，佢哋好，同埋佢学英文嗰个心咧，我睇咧系比香港嘅年青人咧系强好多嘅。咁但系佢就唔系话佢真系中意英文，即系如果你话叫佢整本莎士比亚俾佢读咧，佢一啲兴趣都冇。佢哋读咧全部都系啲实用性嘅英文咯。佢英文系真系唔差噶，今时 商业英语 written 啊、speaking 啊，全部咧其实系好过香港嘅好多。 呢个我哋自己都有啲经验啦，即系我哋唔可以讲英文，因为英文太普遍，即系太易读。 嗯。 日文都好喎、 啊，日文就又系啦，啱啊， 因为我有啲同学咧，咪有啲旧同事咧，佢哋就真系走去日本读留学嘅， 嗯， 话佢翻嚟有啲佢哋都惊喂，即系我哋去日本留学咧，即系啲英文系咁啊，喂，你哋都唔使去日本留学，日文都咁，唔系啲日文都咁好， 我喺上海有好多同事课余都系学日文嘅，都系学日文嘅。 喂，所以佢即系你一方面去睇啦，就话即系我哋固然我哋有自己本身嘅固定优势啦，但系问题咧就话、即系呢啲固定优势咧唔系人哋唔可以取代嘅。 系啊， 人哋个动机强嘅话咧，你可以话佢嗰个动机系好工具性嘅、 嗯， 即系话如果听日系红日文嘅，咁佢听日学日文啦，后日学韩文啦，韩文啦， 嗯， 但问题就系佢有呢种动机咧，佢系好短时间之内能够咧就达到一定嘅水平。 系啊， 所以你变咗话，喂，以前我哋咁，即系点会追到我哋啊咁样，而家你发觉就唔系， 嗯， 即系呢个压力系越嚟越大嘅， 嗯， 咁、所以即系呢个亦都系点解话？即系啲厂要走晒啊？点解你要扑咗上去东莞做？ 系啊，因为同埋咧喺上海咧，上海人就好清楚嘅。即系如果上海人系识英文咧，同唔识英文咧，系真系两个世界嚟嘅。因为点解咧？上海嘅 job opportunity 咧就好多啦。如果你识英文嘅话咧，佢哋就好多时可以 join 到入去一啲咧，即系一啲国际嘅大嘅品牌嘅公司去做。佢哋唔需要做一场嘅。佢哋就有个习惯就好兴咧，就系、是、譬如话今日我可能喺Danone做下，跟住过几个月我过去百事，跟住然之后就系咁喺度储呢啲咁嘅 portfolio 嘅。咁同埋咧就系、是、上面嘅国际品牌嘅公司，其实咧大部分咧都好需要一啲识英文醒嘅上海人去做一啲 senior 嘅 post 嘅，因为咧。其实讲真，即系老外去到咧，就大部分嘅老外喺嗰边，喺嗰啲公司咧，佢都系喺翻最 top 嗰啲阶层嘅，而中间系断咗层嘅，咁所以咧就识英文嗰啲人嘅需，即系佢哋好需求一啲，即系对识英文嘅 staff 嘅需求咧就好大。 嗯，不过你调翻转头咁讲，而家识普通话嘅老外咧又系好鬼多。 嗯， 吓、啊，即系呢样嘢你又点解搞咁大镬咧？即系 呢个就系大趋势啦。 唔系话人哋即系大陆嗰啲人学英文，而系话学英喺英喺美国同埋呢个即系欧洲地方咧学普通话嘅人咧系越嚟越多。 系啊， 所以你见到喺上海咧，嗱我唔知喺譬如喺广东系唔系啦，广东其实我都见到一啲喺、上海人咧都几多老外系讲普通话。 哇，多得好紧要，北京同上海都系噶。 吓， 系啊，系如果我注意嘅就其实东欧人系比较多嘅。唔知点解，如果我识嘅咧就东欧嘅人比较多，但我觉得譬如话西欧啊、美国啊，其实系会越嚟越多嘅。 系啊，即系呢个又系大趋势嚟，因为个个都要走晒入嚟大陆揾食啊嘛。系啊， 因为咧上海咧就系一个黄金地啦，呢几年 系、老外系好中意嘅，即系喺上海做嘢。 无论咧正当啊，好不正当啊也好咧，即系都好多机会嘅。 系啊，因为佢哋会觉得舒适好多。其实譬如话你我以前有同一个喺San Francisco 嘅有一个鬼佬朋友。喺上海嘅，即係佢其實講個道理就好簡單。佢話即係我唔係話佢話我喺上海都可以揾得到咁嘅人工，但係我嘅生活咧喺上海我開心好多，因為使費對佢嚟講平好多啦，極之受人尊重啦，因為佢係鬼佬，咁同埋玩啊所有嘢，佢覺得嗰啲嘢全部都唔係錢啦，因為佢只要鬥一份美國人工，跟住然之後喺上海生活，哇！呢個簡直是天堂嚟嘅又係。 嗯， 系啊， 嗯，咁所以咧就即系喺嗰边嚟讲咧，变咗即系华洋聚集吓， 系啊。 但系讲翻喺即系你而家做紧嗰啲生意咧、即系你会点睇？譬如话即系如果南美呢排多咗咁多客，即系会唔会系话其实成个趋势咧，你做啲生意咧系真系全球化？即系譬如话你可能到第日有另外一低。 我做 premium 其实做过好多 market 噶。我最初嘅时候咧，我做好多中东嘅，即系我最初入行嘅时候，我就全有几年咧，我都系做中东 market 噶。咁啊嗰啲国家包括沙地阿拉伯啦，包括黎巴嫩啊，即系讲你唔信咧，阿富汗打紧仗嘅时候咧，我都仲有 premium 可以入。都要入。 嗰阵时咪做军火？ 唔系、哦，我做入去呢个阿富汗嗰啲咧，就做做几个烟仔品牌，咁就系做就系做喺呢个阿富汗机场嘅 duty free。咁佢送嗰啲嘢就每一个地方系唔同啦。即系譬如如果我做以前我做中东嘅 premium 咧嘅礼品咧，就佢哋就会要求咧就唔系个样靓，就要嗰件嘢好实用嘅。即系佢要真系攞得翻，佢就要用得嘅。咁如果你喺啲发达国家嗰啲咧，就未必系嘅。即系有时可能做一啲 premium 就好唔等使嘅嘢。譬如举个例，譬如香港 Seven Eleven 成日送嗰啲咁嘅 Hello Kitty 贴纸，你冇用嘅嗰啲嘢。咁但系即系你喺呢啲地方就会唔同啲咯。即系就会送一啲比较 trendy 啲啊、fancy 啲嘅嘢啊之类嘅。咁中东我以前都有做多。咁欧洲我有做过啦。咁呢期我就成日做南美咯。反而美国我就好少嘅。 可能佢比较发达啲咧， 同埋美国系烦啲。美国如果你做好多因为譬如举个例又系，譬如你做水壶啊、做杯啊嗰啲就会好麻烦咯。因为你知美国啲 food grade 嘅 test 嗰啲嘢就烦好多咯。同埋如果你做得一啲大嘅单咧，譬如麦当劳、肯德基呢啲咁嘅 brand 咧，系烦得好紧要嘅。你要接佢第一张单之前啊，可能有嗰几年咧。佢淨係揾人嚟 audit 你啲廠呢，都 audit 幾年。咁跟住佢又要你即係譬如話 check 下你啲廠有冇請童工啊之如此類啊，好多好多好多嘢要跟㗎。咁所以我哋 佢真係 check 㗎。check 㗎真係有人嚟，但係 check 還 check 囉，佢有佢 check， 你有你度。 即係我諗其實呢度就喺 my radio 可以講下嘅。即係其實肯德基係好注重即系好注重童工嗰样嘢嘅，即系嗰个问题。但系我可以话俾你听，即系我都见过好多系用童工去做嘅，但系佢哋系冇可能 check 得到嘅，即系因为大陆嘅你有张良计，就大陆嘅厂有过长梯嘅，因为嗰啲单嘅数量好大嘅时候咧，接嗰张单嗰间厂，佢系通常系啃唔晒嘅，佢啃唔晒嘅时候，佢就会分出去。好多佢自己有啲所谓嘅卫星厂，咁嗰啲卫星厂全部系啲山寨厂啊，咁嗰啲大部分都系用童工做，咁所以呢啲系避唔到 嘅。唔系呢个我自己都即系略有所闻嘅，但系问题就话、是，即系你其实系咪整体趋势咧？你收咗啲单翻嚟咧，如果数量好大咧，基本上你自己都唔会做，你好多其实会俾呢啲发落俾呢啲次一级嘅厂去做咧。甚至呢次一级嘅厂又再发落俾下一级嘅厂做， 一定有咁嘅可能啦。即系有时候啲单大一滞嘅时候，系一间厂系啃唔晒噶嘛。 一个问题时间之内 吓，问题就系你去自己去揾几间厂拍住一齐做啊，亦或系你揾到一间好大嘅厂，佢自己去搞掂佢再去分出去咧，咁就系、是。另外就係來來去都係嗰幾個方法嘅啫。 嗯，但係而家譬如話佢喺東莞呢類咁嘅廠咧，佢哋係咪即係 大同细咧，都系并存定系还是慢慢俾啲大厂食晒佢？ 大嘅厂通常都系控制住啲细嘅厂嘅。咁啊，有一啲产品咧，就其实好多年都系有啲习惯噶啦。例如做一啲毛绒或者做一啲制衣嗰啲咧，就嗰啲都系香港人做老细嘅。咁佢哋通常咧就系咧嘥好，即系投资好多咧，就系开一间好大嘅厂，大到个规模咧有符合晒美国嘅 stand， 欧美嘅 standard， 有晒饭堂，有晒好靓嘅宿舍有冷气嗰啲开晒喺度嘅。咁但系嗰啲厂咧，通常咧系唔会一年365日都 run 嘅。佢其实就系咧，当佢接到一啲需要呢间大厂去运作嘅时候咧，佢就系、是、啊攞我哋就叫做。我哋就叫好多好多称呼嘅，有啲就叫我哋可能有时叫做模范厂咁样啦，就系、是、通常就系俾啲鬼佬嚟睇厂啊，睇厂嗰日先有工人噶，吓、啊、即系平时系基本上唔 operate 噶。咁嗰啲老细咧，其实佢哋喺嗰间厂嘅周围，佢哋就有好多呢啲咁嘅厂仔为先。其实嗰啲厂仔咧，有一间可能叫陈记，有一间叫林记，乜乜，全部都系佢嘅。咁其实佢就透过呢一间大厂去接咗嗰张单翻嚟。跟住然之后就分晒落啲细厂度做、 哦 okay ， 因为如果唔系咧，嗰、那个成本 就好高、 啊，嗰、那个 running cost 系好大噶嘛、 啊。 譬如啲电啊、灯油火蜡、啊 哎、你 人工啊， 电真系而家吓死你啦，就系开三日停三日咁，你死啦。 系啊，东莞就仲有呢个问题啦、啊，吓咁、啊、就即系好多呢啲咁啊咩游戏我哋都见过啦，即系所以其实做厂系唔简单噶，即系我哋喺东莞有时候啲厂佬都系讲笑，即系。譬如打麻雀咁样讲笑，输埋，我送埋间厂俾你，我都唔想要。 系啊， 即系有啲做厂都做到心灰意冷，因为做厂真系唔容易做，尤其是呢几年即系长三角嗰边兴起咧，即系东莞嘅厂系好难搞，因为点解咧？东莞嘅厂已经系坐落咗好多年，因为佢哋起步快，咁佢哋嗰啲 maintenance 啊、维修啊、环境啊，所有嘢都好差。嗰啲工人其实而家机会多咗，佢根本都唔想喺东莞做嘢。咁同埋就系、是、即系。台湾东莞嘅厂多数都系台湾老细、香港老细，通常都系比较刻薄嘅。咁啊， 啲人我听好多做咗都顶唔顺喎。 吓、 啊，啲厂做中厂啲女工啊， 系啊， 做到都顶唔顺啦。咁要专业嘅好多都要。 系啊，因为其实我好残忍嘅，即系做厂嗰啲，即系譬如有时赶起货上嚟咧，即系有时系差唔多可以，佢可以逼你做到差唔多20个钟头，真唔系讲笑。我哋真系见，我哋赶货咧，我哋真系见过啊，系嗰啲女工系做差唔多做20个钟头，起码。同埋即系你睇下，而家啲天气咁热，大部分啲宿舍 都冇冷 气啊， 厕所唔知老年 系啊老系啊，夜妈妈冇灯系啊，你都知啊，哇，即系好攞命噶，即系嗰啲，同埋食又差啦。咁所以其实每一年就系话，点解话春啲呢、這个就系话点解每一年春节。一过咗，跟住就有劳工方就系咁解，因为根本即系有得拣，佢哋唔会想喺东莞做嘢嘅。依家都 唔系咁，你即系譬如话，无论空气啦、食水啦、食物啦、生活条件咧，其实你睇真咧，你落到去睇咧，东莞都好都系咁差。 系啊，系啊，系几恶化噶。咁、你起码如果有得拣嘅，喂，我上去啊，温州啊、杭州啊、苏州啊嗰啲厂，即系。正好多噶， 暂时啦，到发展到某 系啦，系啦，即系呢段时间啊嘛， 呢段时间啦，即系个比较啫吓。 系啊， 喂，但系阿子，即系其实你睇落去咧，即系呢一类咁，譬如你好似而家你做得咁辛苦嘅咁嘅状态咧，即系你会唔会有啲谂法？喂，即系谂个方法出嚟，即系自己可以比较冇咁辛苦咧？ 好难噶，我又 我就举个例咯，嗱，即系以前你都要亲身落去噶嘛。咁而家个世界虚拟咗啦，即系有咩方法？即系你自己唔使真亲自去话去到落个厂度。 我而家其实落厂我都尽量避免嘅，不过有时就因为譬如即系单太多就冇啊。我都系通常都系俾翻我啲大陆嘅 staff 去啊。即系譬如好似最近去我啱啱讲紧话，我喺广西有啲嘢做紧咧，即系打死都唔好要我落广西。 广西边度先？ 唔知叫咩，我唔记得咩县啊，我唔记得咩。总之就我个 staff 翻到嚟就话好惨啦。佢哋，我话俾你听，佢哋去嘅成个过程都好惨噶，即系喺长安，跟住就 坐火车去系咪？ 坐巴士， 坐巴士。 咁坐就系坐入我唔知道你有冇见过啊？即系嗰只系上去有张床瞓嗰只。诶、 嗱呢、這个嗰只就真系辛苦。呢个我哋应该要翻嚟讲，呢、這个系好经典嘅经验嚟。我都好少香港人够胆做呢啲嘢啊。 嗰个就真系辛苦到死啊！ 好，我哋而家翻嚟。 Okay。